什么心事啊？一瞧见你呀、啊，也全都忘了。 妈呀！ 哎， 咱们还是打起精神做买卖得了。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呐、 啊。哟，师姑，跟您说话，我还没收拾这个房子呢。 对了，你在头里收拾收拾，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 啊。 是了。 得说几句吉祥话。 哎， 谁先说呀？ 我先说吧。 那么听你的。 嗯，啊，有道是买卖兴隆通四海。 这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嗨，什么呀？财源茂盛打三 家。对了，打三家。我得吆喝吆喝，丫妹，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哟。来，我让你想着， 怎么着？ 怎么刚出来你们就饿到啊？ 啊，走 不动了，走不动，起来跑。 走不动还跑啊？ 还跑得动？ 是走不动就跑不动了，是不是？ 对， 正隔着嘞，离那儿还有多远呢？ 还有八里 啊，还有80多里，那干脆回去得了，那么远。 哎， 怎么着？ 您呢？等会儿吧。 啊， 您说离得远 啊？ 他离得不远呢。 离得不远？ 离得不远呢。 那这么着了，你们呀，给大佑快点走，到了那儿每人每两个钱。一碗烂肉面，您瞧怎么样？ 还有面吃？ 哎，那是啊， 那成了。 哎， 那您站好了， 站好了吧？ 干嘛呀？ 闭上眼睛， 走道干嘛还闭眼睛啊？ 您闭上吧。 哎， 闭上眼啊。睁眼。 嗯，还在这儿？ 到了。 你们不说80里呢吗？ 不是，那是80里。 哎。好小子们，你们钻大爷我呀。 哎，不敢。 两吊钱一碗烂肉面全吹 得 玩完了。这 是哎，小子们， 哎， 怎么着？就在这儿开眼呢、 啊、就在这儿开眼。 好嘞，咱们露西露西。哪儿开眼呢？这得看看小妞儿了。这个哇哇、 大爷， 怎么了？小子们，你们是让我看眼来了，还是让我害眼来了？

我这无名在上，小婿之相也了。 哎呦，我拿大脚边踹你。 哎，小子，这还上令呢，打是疼，骂是赖，丈母娘喜欢就拿脚踹。 那走，咱们 让他。哎，你们这边没你们的份儿，不行啊，这老太婆够扎手， 够扎手， 扎手的。实在不行啊，咱们动横了。 动横呢？ 预备着， 预备着， 预备着。 阿伯来，过来。哟，怎么了？改脾气了？怎么回事啊？ 啊，你把小妞嫁给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爸爸势力大，今儿个我带的人多，我要动横着，我当然要抢。 什么？要抢？ 要抢？ 要我说大爷， 嗯， 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啊，你不答应我们还不抢？ 得了得了，您那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不比这强强夺夺的强得多吗？ 啊，你早这么说，何必招我生气呢？ 那您这等会儿，我这就 啊，等着你， 哎、我这就 啊， 小 子。 就是怕横的， 你瞧瞧这人下的哪下贱？ 我跟你说得了， 哎，得嘞，等着接新人吧，您呢？ 那等呗。 嗯， 太爷， 嗯， 我瞧您还是不想的好。 哎，我就得抢。 我想过来，您有话说。 有什么话呢？ 就哎呀，我的妈！哎呦，还有话？ 快！ 吓我一跳你 妈呀、 哎、 干嘛跟他们打起来了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么鼠眼的吗、 嗯、 果然不是好东西、 哦、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嗯、 这都不要提起、 哦、 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怎么着他要抢 要抢 妈呀他要抢谁呀、 哎、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他要抢我 啊 您躲开 干什么 非揍他不可、 啊、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那依您怎么办呢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嗯、 问他爹、 嗯、 他爹、 嗯、 我说你怎么竟答应爹 上搭下依我搭您的话茬了 嗯 您这个话我明白了 哎 您去找他爹 对 他爹讲理便罢 嗯 他爹要是不讲理呀、 啊、 您就回来叫我 干什么呀 我拆他的王八窝 啊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妈您不成了想着叫我啊 没错你在家等着啊 哟禁锢说话那小子走远了有嘞我抄个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了爷了啊哪里找吧 别走了 老太太、嗯、得了小子们都过去了您放我过去吧 爹妈、 嗯、 下回还来不来了、 嗯、下回即使来也不敢翻颤抖了、 嗯、好先给查去 查去那、 嗯、 算不了什么钱都让小子们带过去了这么着明儿个给您送礼得了让我 我这不说账 不说账你要怎么着 你嗯先留点做抵押、嗯这什么扇子 扇子 有肉龙火了 得您正好哟 这帽子你要干什么呀 留着我兜鸡蛋了 得了正合适 不够 还不够呢 脱衣裳 那产品有多少啊 好了 您给我留一件 好好好好对您进来进 来嘿回见您 你看小子又跑了哪儿走吧小子 人熊呢，我成了石狗熊了。我 恢复质量狼狈呀。 嘿，兄弟还提那大清早上起来，我去洗澡去了，这么会儿澡堂子着火了。 那人怎么行？ 哎呦，救火队来了。 慢动手 啊，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的？ 哎呀，飞燕 飞燕，我拿鸟枪打你。 哎呀，妈妈，我是摘劝的呀， 劝架的。 是啊， 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你可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啊，妈妈，你纵然赶到他夫，他家势力好大，他的父亲不想助他的儿子，想助妈妈不成啊。 哎，这位大爷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出事来，准没我的好处啊。 哈哈，妈妈，不知我要何时与施家公子吵闹起来。 别急了， 急起来话长。这么的，你要没什么事儿，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哎呀，平顺相逢，尊好大交。 哎，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你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坐会儿。 不有了，妈妈。 有了，好，咱们走着走着走着。 哎，听我告诉您吧。 哎， 这小子到这儿啊，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也不开了。什么叶子也不落了， 后来我说、 妈妈，到了无忧啊， 这， 哟，金姑说话了，差点走过了座，这算到了。 来来来，您坐哪儿啊？给您沏茶去。 不要费心呐。 您六位拿茶来哟。说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那闹出事来没咱们好处，把妈妈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怪不得我一看见他就像个好人呐。 好人不在长相上啊。 妈呀， 哎， 您今儿个辛苦了。 可不是吗？ 您可累着了。 真陪我累着了。 您上那边歇会儿去吧、这屋子的客人呐、就让我照顾得了。 不用了，我还不累了，你先到下边待着去啊。 妈，您累了，这屋里头我照应得了。 对对对，我不累呢。 得了，好妈让我照应得了。 得了，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儿伺候人的像样吗？你瞧，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呦，干嘛呀呦？我这好心好意的怕你累着，我替你照应着，你怎么都跟我瞪起眼来了？你当我真爱在这待着呢？你让我在这待着，我也不在这待着呀。怎么这事儿？哪那么大的脾气？你还怪不？ 没完没了， 他就是不讲理。 你还没完呢，这孩子真把他给惯坏了。 妈妈 要少赔了、 妈妈方才言过，不知我要何事 的十家公子吵闹起来。 那小子到这儿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哦，他要抢， 要抢， 亲娘啊！ 哎呦，这把我气糊涂了！哎呦，您可别见笑啊！ 难了吧？妈妈， 哎， 好一张弓啊！ 我拿给您瞧瞧啊！ 去下来观看。哦，出来是公牌匹配包浆弓。 我那小尉真是行家子。 妈妈， 嗯， 出宫迎亲驸马，还是不上一列？ 要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长话短说。 那么听我跟您说， 是是是。 我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能使用这盏弓。嗯，可是他这一死，太原省内就没人拉得开这盏弓了。 哎呀，是弓岂不废物了啊？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哦，那就是你大呀！ 不敢， 千金 好说。 哎 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啊！ 妈妈， 嗯， 我要领教小姐三半步。 有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这小妞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妞儿，妞儿，妞儿， 好意的替他照应的，他都跟我瞪起眼了。 干什么？还没完没了的呢！我告诉你，我呀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妈， 啊， 我不是还拉得开吗？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啊，您把我给端上去了？ 啊， 那要是撒了汤呢？ 那我盖着盖儿呢？ 那天热要是捂馊了呢？ 我还露着缝儿。 那后来呢？ 嗯，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哦，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啊！ 啊， 妈呀！ 哎， 嗯，这两天我没上工房练功，我把拉弓的事儿我都给忘了。 这孩子净惦着吃饭，拉弓都忘了。 忘了， 没忘，你给拉了得了。 忘了， 真忘了。 忘了， 好，忘了，我就跟他说你不会拉。 哎妈，没忘，我骗您的。 我就知道你没忘。 这一壮士， 小子， 听我妈言的，您要叫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 真要领教吧。 那我可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 哎呀，也有见笑之理。 妈， 嗯， 看弓伺候。 Thank you. 下气儿。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对了，我肚子还饿着呢。 好的，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儿去吧。 那我就到后头吃鸡蛋去了。 妈妈，你知道吗？妈妈， 哎， 我看大姐拉弓生蛋，我愿与他碰上。 啊，怎么？ 三棒弓啊！ 哎，你瞧说话大喘气儿啊！我得见我们妞去啊！我说妞儿，快来呀！那是慢着点儿。 妈呀！ 哎， 您不让我吃鸡蛋吗？ 啊！ 我拿筷子一夹没夹住，掉地下了。我拿脚蹬一踩呀， 怎么了？ 成了彩蛋了。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成花蛋了吗？ 妈，什么事啊？ 人家说你拉弓拉得挺好，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哎呦，那肯定好。 什么呀？ 您说什么呀？ 我说三把弓啊。 我说弓三把呀。 有的是弓三把，快进来。 听我妈说的，您瞧我拉弓拉得不错，要跟我配上。 这又来了。 哦，不对了，三把弓，三把弓， 拉得不好，不要尽孝吧？ 不孝我能保这 心肠呀。 他倒哈哈上了。 妈呀， 哎， 您瞧他拉弓怎么样？ 拉的好多圆呢。 什么圆呢？您外行啊。 我怎么外行了又？ 我拉弓什么样，他拉弓什么样啊？ 你拉弓什么样，他拉弓什么样啊？ 我拉弓俩手指头，他拉弓满把钻，我们谁都比你好呢。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妈呀， 哎， 您去问问他， 嗯， 除了还会别的武艺不会？ 哎，对，我问问他去。 您那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一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你瞧，我真有两下子啊！ 您回来了吗？ 一十八般武艺是件件稀松， 件件精通。 可不是件件精通吗？ 我想跟他比套拳。 这这这这。留着我的鼻子呀！你是， 您问问他， 我问问他。 我们孩子想跟您比套拳。 哦，妈妈要比拳， 找了一个师傅教的。 拳 来来来。 哎，好，好。哎，过来吧，看见了。 看什么呀？ 看见了。 看你什么呀？ 看见你挨打了。 谁挨打了？ 我瞅你让人打一嘴巴。 没有，我没挨打，我哪挨打了？没有。 不认账。哎呦，你小薇脸蛋都红了。 脸红了。 哦。 哦，刚才我吃鸡蛋的时候，我喝了酒了。 喝酒了、 啊、 那喝酒就满脸红，你怎么一半红啊？ 我喝了半杯酒啊。 不算捞本 哦，不算那我再来、都打、 不许打人这孩子。这什么？ 对，您这来吧，他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拔他一个萝卜。 我们两不该了。 哎，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个大头菜啊！ 您的主意可真不错。 哎呀，真不错！ 您的好拳法， 真不呀， 好武艺， 可不好不。 哎呀，可真够热的。您这把扇子倒挺好的。 哦，木扇子好吗？ 好的。 好，送你大去呀。 啊。您送给我了，嗯，我不要他们那多不好意思。 不曾记你大姐收下， 真给我，真的，那我谢谢你了。 不曾记你， 瞧这俩小东西，还真有点意思了，把这扫出来吓唬吓唬。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没有，没要什么，什么也没呀。 没有， 没有。 我瞧你手。 瞧我手干嘛？啊， 瞧瞧。 您先瞧。嗯， 那只。 这只。 嗯， 您瞧。 啊，你瞧，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俩手一块儿瞧。 嗯。 妈呀！ 哎， 您瞧瞧我心气好吗？ 什么心气好啊？ 一个家巧啊，有两个脑袋。 在哪儿呢？在那儿呢，飞喽！您瞧吧，过来吧，娘。嗯，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那位丈夫送给我的。 嗯，我瞅你跟人要的。 胡说，是人家送了我的。 我就问去，要是人家送你的还则罢，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那明儿个呢？ 明儿也不打你。 那后边呢？ 嗯，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哟。这把扇子我们要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他的？ 哦，那把扇子呢？ 别比划了啊， 是我送你大姐的呀。 哦，是您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了？给我一把呀。 哦，妈妈要了。 啊 我要了。 你小伟，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我要了。 妈，您吹。 哎，我逗他玩呢。 妈。 哎， 您这来吧。 啊， 妈。 哎， 我再想起一件心事来了。 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当初我爹临危的时候 啊， 把您叫到床前， 哦， 跟您说的那一番话您还记得吗？ 哦，跟我说的话。哦，嗯，让妈妈我好好的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不是这些的话。 那什么话我忘了。 嗯，就为那盏弓的事。 哦，那盏弓怎么着？ 您怎么都忘了？ 我是忘了呀。 我爹把您叫到床前， 嗯， 拉着您的手 啊， 跟您说，我的老婆子。 怎么说话呢？这就是 我是想我爹的样啊。 嗯， 我爹跟您说， 嗯， 就是这盏弓 啊，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 是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只有你拉得开。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盏弓的， 再有人拉，哦，把弓卖给他。这不是。哦，送给他。 卖什么呀？ 那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您怎么都忘了？ 我是忘了呀。 不是有个小字儿来着？ 有个小字儿。哦，小心点别丢了，是不是？ 那不是。 那怎么回事？你说出来呀。 您全忘了。 我是忘了。 我爹不是跟您说， 嗯， 这盏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 是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只有你拉得开。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盏弓的， 再有人拉开这盏弓， 我不说了。 干嘛不说呀？ 我怕妈打我。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您不打我？ 不打你。 那我说了， 说吧。

千头花与我龙须生龙须，我天人到朋友家，我有福气，不得到心欢喜。 刚才是马连良演唱的《王佐断臂》。最后请听谭富英演唱的《奇冤报》。 Oh.

俗话说，人多力量。